你伫注意这个物件，还是伊你本有注意到这个物件吗？参伊的心乱，你本有参注意到淡薄的对不对？你袂讲看阿家伊吗？啊，哈你注意到不要紧，你免杀伊走 ，just aware 够了。I mean no need the question， 你免 question 先 ，not the time。Not the time。你不烦咯？你小物件是卖袂记注意身躯。你伫小物件伫 plan 是卖袂记注意身躯，所以你都袂停落去，因身躯错吗？你袂记注意身躯的时候，你想家伫做梦了。所以那时候注意身躯的路，有一个 anchor 啊，伫 grounding。啊，哈！你会使问 relax 不？因为这个问呢是来谈注意身躯的。Remind 啊，身躯不乱怎款 ？How do I feel now？ 要得注意。咪讲 ，how do I feel now？how do I feel now？how do I feel now？ 我前阵时话你看你，啦，吓呢个只脚一来，唔是喺度讲话，阿你唔是用智慧嚟问啦嘛？你是谈心智嚟做工。讲完啦。对，本是 aware 到成功。我注意过，啥物件是，我有成功的感觉，我会知讲伫看，我会知讲手伫叮当，我会知讲心做手叮当，敢了注意到。哦，了，敢了注意是，really nice。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I help adjust 啊，你过头注意哈，你看，你无注意，你看的物件，你唔知你头咪咪贵啊，啊，所以这是 你自己 experiment 咯，去 experience 嘛。yes， right， 对，无艰苦吗？真是。一项物件咧，我讲呢，不会使讲是一项物件咧，对。我是注意一个物件，一个知影一个物件，所以一个知影的心是知了物件，了物件，本佛一个知影的心。所以人讲 one pointedness 啊。一尴尬的，怀疑其实是心意尽性啊，吉达萨一尴尬的巴利文，一家是 one， 但边样怀疑这里阿家就 point 错了，无这里意思诶，因是 one， 因是 point 的意思，一是 place 地方。一个地方，心的一个地方，啊！但比一个地方呢，本会真正一个意思，啊！但比一个正啊，一个地方啊，正大巴黎文啊，无大这中国的佛教的意思啊，正啊是眼正心正，这个啊意的正，就是讲意思目睭。会看，目睭会睁啊，就是色， 耳仔的精就是声，心的精就是法，法就是讲心发生的物件。鼻腔的精就是鼻，鼻到的迄个鼻索。特别安尼款讲起来，我有六个嘛，按照讲一个呢，按照可能一个呢，啊，一个物件呢，你看警察看来看去看无。特别那是如果少的人呢，你明白这些秘书。所以我大声，我师傅教，我明，我听伊讲了，我家己收了，我明白一下秘书。我读这个阿赞扎讲的话，啊，伊讲 ，know every the mind the do。对，都注意他的 knowing， 注意这个 observer， 这知影的心，教了多就会知影。然后这个知影的心不是死的，伊是流掉的，特别一定，伊讲 still flowing water， 这个水伊是定，特别一直流，伊不是死死的，特别一定。啊，水无安尼款啦，特别心会安尼款。所以这个一个呢，不是有一个，但是这一个意思，这个知影的境，的境界，境界不是还没谈到还没境界，境界就是这个知影的境界，不是这呆呆，不是这古古怪怪的物件。嗯。哦，好嘞，苏大伟哈。呀。对，这个知影的温咯，这个哈，这个温啊，没无温来讲就可以拖去啊。地都市啊，早期物件最，嗯，搞了是这里，嗯。如果是六斤加了半好，伊都是大致的知影的行为。Yes, right。所以按你看来讲，这个就是佛教的定，布达讲的定，不是讲伊时时注意这物件吧，都定。伊这个伊会轻松过滴叮当个，叮叮当当，咚咚咚咚，代表伊这个定。啊，不是。叫这个禽兽定下来，伊禽兽走不要紧，伊心定。啊，读书单来没有讲的，对。因为这个定，伊就连有对卡。嗯，因为伊无对这个嘛。伊无对嘛，伊嘛心嘛白白咯，嘛有对卡咯。嗯，有对卡是伊的 result。都不是做出来有比较啊，他那是因为心定，嗯，因为是 steadiness， 那是心不定来讲，心碰一下，你面家碰一下，你就跳了。做心定不是讲无声，那是你要欠用无声吧，你的心定来讲，这心定是无用的。不是咁去调啲去找只乱嘅地方去啦。啊哈。So， 咧，乱咗做。嗯哼，丢会使问，做咩事？你讲点面，袂明白。啊，不要紧，伊无暗色不要紧。特别系是因为你问，伊心够有 wisdom， 够兴趣，袂在个。咱每个是会知影的心，哈咧就是智慧的心，伫做工。若是讲我人无安尼款的心在边啊，真正用我人就哇爽咯，啊了就溜溜去了，你简单溜溜边就可能爱困啊，就思想少啊，因为溜还是溜会落来啊，溜会静静啊，溜 affect 溜比利亚会崩落去了。特别溜是溜做咩事安尼款啊？啊，一个波起个。 quiet 嘛 quiet 咯，所以爱注意这个 quiet 的心，本点这个 quiet 的心，这点的心，当作是这个主念的物件，不唔是话。那是无来讲，你当作这个是话，你就掉大定啊，无进步了。所以记，爱记这点，他们讲话先吼，用这个智慧来注意。所以一点本好，一无点本好，这不是我人的讲，不是我人的正经，我人的正经是注意，用对的，用对的想法是注意。OK， 方法讲够了。